今日又系我哋大匪看天下，唔系大匪相烟嘅第二集，即系咧又系讲翻有机有机。咁咧依然系我哋分两次录，大家讲明啊，唔系好似人哋咁一日录两集啊，即系唔识唔讲呢啲，我哋唔系咁样，我哋真系睇咗。啲网友问我哋，咁我哋希望咧就做两节，就发翻之前网友嘅嘢嘅。咁咧就有啲朋友问啦，我猫姐就已经有人啊联络佢啦。咁啊雀就已经吓将来吓已经有十零个客啦。咁咁我哋咧就再讲翻上次嗰个题目。咁我带先啦，其实我上次都系吹嘅啫，因为我唔识嘅。其实识就话雀啦。咁啊有个花瓶啦，咁啊有猫姐啦，因为靓啊嘛，系咪啊？咁咧虽然见唔到样，咁你哋可以幻想下啦。咁咧就先讲翻有机农场。咁咧因为我哋之前咧就去过，咁我哋想咧就喺五月头咧去完玫瑰花节之后咧翻嚟咧，咁我去埋韩国啦，因为老婆生日啊，呢个命令死命令嚟，打死都要做。咁啊翻嚟之后咧，我哋咧就想做一个有机农场嘅旅行团。其实就唔系旅行团嚟噶，只不过话咧我哋有车喺接载你哋喺上水 火车站啦， 火车站附近，咁咧就入去，咁咧就又话替遮一个嗱好， 系我哋管理有机农场嘅一个主人啦，佢哋嗰度嘅负责人。 咁佢咧就好有心机会介绍同埋解释咧咩叫有机菜，其实分别系乜嘢，同埋应该点样做法，点样煮啊嗰样嘢。咁啊跟住咧就千祈唔好食饭，因为咧就。会去罗氏 食豆腐花， 食豆腐花， 罗太豆花， 罗太豆腐花十二蚊任食， 任食。 咁所以你一定早餐晏就饭都唔好食。 罗太破产就黐而起， 冇错啦。阿伯，你啊真系吓， 真系害死佢， 等等等等。 唔系，佢咁你食啫，可以买噶嘛，因为佢好多手都手信买噶嘛，头抽啊、腐乳啊、鲜腐竹啊、炸腐竹啊，好多嘢买噶。 最怕你唔嚟啫。 系啊，冇错，你入得嚟。就唔怕你走㗎啦。咁我哋呢就会有一个行程嘅。咁而家呢我哋讲一讲呢，因为我哋未来呢，我哋未来讲大咗係阿雀嘅未来啫。我只不过係帮手讲佢嗰度理念。就係、是、呢就会喺呢个昭敬附近嗰度呢就租咗两万尺地，其实租咗㗎啦。咁呢就准备呢就做啲菇类嘅。 菇嘅一个养殖场。 係啦，菇嘅养殖场。咁呢佢呢就本身。 食用菇啊应该係讲。 咁即係瘦珍菇啊有冇猴头菇、 啊、黄金菇啊金针菇啊嗰啲。 啊有冇猴头菇、啊、 猴头菇呢个反而唔系我哋一个重点。 重点系咩？ 你金针菇啊、瘦珍菇啊、鸡髀菇啊、黄金菇呢啲系呢啲系最常用嘅一啲嘅餐饮嚟嘅。 咁咧佢咧就做有机嘅，做有机咧跟住咧就卖，咁啊梗系要卖啦，唔卖咁啊点生存到咧？咁佢咧就而家咧就众筹紧，咁啊众筹紧咧佢咧就谂住五百万。即系 唔系成个我哋公司啦，我哋而家咧，我哋成个砌埋投资啊，同埋生产到可以产出咧，我哋大概会投五百万嘅。咁我哋而家基本上咧，我哋早期嘅一个营运开始已经筹，已经开始紧做紧嘢噶啦。 哇，好嘢啊，真系。 咁因为真系要嘅，因为要做呢啲嘢咧，而家香港地咧，暂时。睇唔到，即系啲人啊，唔相信佢揾到钱，就冇人肯大力投资，同埋好多做呢啲农场嘅咧，尤其香港政府嘅心态，我唔好，如果我讲咗你纠正我，就系佢当我系资助你，我系帮你嘅。 你咁讲已经系好听啦，我基本上我内部讲佢都系佢施舍嚟嘅，即系好阴功。 吓，即系香港政府而家咧就觉得你哋做呢啲嘢咧系唔揾钱，系我哋而家帮你做，我施舍你。你哋做嘅，咁其实阿雀咧佢做得好辛苦嘅，咁但系佢咧就谂住咧就所有嘅资金齐备咗，但系佢就想咧就其中即系当你五万蚊一股啦，佢咧就跳咗十六股啊出嚟咧，就想咧就其他人即系其实五万蚊一股，咁你哋咧就不能够净系投资钱，投资钱佢唔争，但系佢想咧就话有啲人咧。就投资钱五万蚊一股落嚟做，咁佢自己亦都亲身落嚟做，就有份工打。虽然人工唔系好高，但系因为你有钱嘅参与，你有心嘅参与，咁咧希望咧就大家一路做，将呢盘咁嘅生意做起佢。你哋唔使做农夫嘅，因为农夫咧系有农民证。 个农民证点嚟嘅？ 嗰、那个农民证系当我哋其实我哋有啲当向政府注册咗个农场嘅时候咧，就可以就向政府攞个农民证喺国内请人噶啦。嗱，我帮我讲清楚啲嗰个用途啦，因为我哋而家成个安排咧，我哋系希望更加多人了解呢一样嘢，因为我哋包括啊，可能大飞之前都另外介绍过啦，我哋做呢个厨余回收啊，或者嗰啲嘢，我哋都系成诶难听啲讲，我哋叫糖水滚糖鱼，嚟嚟去都系嗰班人自己做。咁我哋希望更加多人了解呢样嘢，亦都系同样嘅原因。点解我哋会愿意礼拜日咧？我哋喺北角我哋店嘅时候，真系免费车啲人去现场嗰度参观啊！ 系啊，嗱，物主有样嘢好嘅，因为佢本身咧有个门市咧就喺北角嘅， 但系嚟紧好似有个喺铜锣湾， 就嚟啦，咁但系未开啊。咁咧话喺北角嗰度咧，佢咧有时咧啲成日老街坊落嚟帮衬咧，咁啊。阿雀咧就会揸私家车，特登几个人嘅啫，架私家车得几个人系咪？车佢哋去到招景嗰度咧睇农场，佢哋买菜，然后车翻佢哋翻去。咁其实只不过话想多啲人认识呢一门生意同埋呢一个种植嘅方法，咁咧仲可以推广得多啲。咁咧其实咧佢好好生意嘅。咁我其实好多网友咧，啲妈咪咧已经系做咗佢 fans 噶啦，咁啊成日落去，咁啊最新啊啱啱番茄成熟。熟食啦，咁啊有啲有机番茄，咁同埋咧就除咗做呢一啲之外咧，我哋会即系呢一集咧，我哋会有啲嗰啲叫菇包啊，乜嘢养只菇嗰啲 菇包吓，其实我哋都几今次都讲得几特别，因为我哋先我哋未做个场之前咧，我哋已经系将一啲菇包咧，我哋攞咗去北角嗰个店嗰度，我哋礼拜日先至等去菇，等去深北角店嘅啫。咁我哋咧就于是会喺啲菇包上嗰开窿啊，等佢睇下佢生得几快。响一个冇控制湿度温度嘅情况咧，今日已经系基本上已经可以收成啦。 寻晚我见到啊，我直情去咗去嗰度睇。哇！见到啲菇咧，已经飙出嚟啦。 即系佢靓仔啲，所以你又去睇佢。我冇咁靓仔，你就唔嗌我一陪你一齐去睇佢。 唔系啊，实在太吸引啦嘛，系咪先？ 因为咧嗱，即系我哋啦，即系除咗猫姐，即系我叫阿姐啫，实际佢好年轻。我同阿 Bird 咧就争几个月嘅啫。咁咧就我哋年纪大啲，咁我哋比较希望着重得健康嘅飲食。咁我哋就比较留意啲啦。咁估唔到一个咁年轻嘅靓女啊，佢依然对呢啲咁有兴趣，其实我都系好嘅，因为我哋未来有机菜嘅生力军， 唔系啊，而家咧真系最紧要健康啊嘛，我都系俾阿大肥啊、阿 Bird 啊感染到嘅，全靠佢哋呢个现代农夫啦啊，即系嚟到咧，佢会喺不知不觉咁样生活化咗，同我哋讲嘅啊呢啲嘢好啊，啊呢啲礼物又好啊，所以咧我而家咧系忽然之间。有机咗咯， 唔系，因为咧佢哋而家都卖紧啲黄金礼物嘅，咁礼物真系健康嘅，虽然我唔食得，因为我个胃顶唔住嘅，我试过嘅，因为啱啱割胃手术嘅时候咧，做咗之后咧，啲人话煮礼物粥啊，咁咧就对健康好， 可能你个消化嘅能力退步咗， 消化能力系真系顶唔住，但系咧。对好多人呢，尤其身体有状况嘅人呢，其实食真係好嘅。咁呢我哋其实做呢个节目呢，咁主要讲有机啦。同埋呢如果真係想参加同埋想认识多啲呢啲嘢，咁因为一问一答啦就好闷嘅。咁可能就你哋PM 我哋，或者大肥 Antenna， 或者我哋所有强国生还者又好，或者喺星期二得到啦，啲 page 留言。咁咧有几个，有十几个网友揾过我，咁我会直接转介俾阿 Bird 嘅。咁如果真系想有兴趣知道得多啲，咁我哋五月头，唔系五月中咧，应该 五月中， 五月中咧，我哋真系会搞呢、這个，因为我大肥个人系咁嘅，我应承咗嘅嘢我会做嘅。咁咧可以咧揾一日，如果有听节目嘅报名，我哋最多都系上水车你入去，去睇下。究竟个生活啊，各样嘢系点样？咁咧就讲到呢度。我哋本身五月四号系咪有个行程？ 系啊，我哋一齐会去济南嘅平音园 吓。平音园。咁咧嗱，有啲网友就报名话同埋我哋一齐去。咁我哋咁我当然会去啦。 我都会去啦。 咁另外有啲唔出样嘅靓女咧会去，但佢又唔出样。 神秘嘉宾呢啲先至犀利啊！ 咁佢咧就会咧就拍阿雀咧就会咧就做一个。主禮嘉賓，今日講一講咧玫瑰花嘅作用同埋 佢可以有咩功能啊？咁咧，阿雀非常好啦。嗱，佢每一次嚟咧都送啲嘢俾我嘅。今日咧就送咗樽玫瑰单方，单方唔系精油。复方就直接用得，单方就沟嘢用嘅。咁咧就话俾人听咧，呢啲好少滴嘅啫。咁咧我咧。点解我会去呢我咧就本身咧，因为咧就搞过几次网聚，咁好多人好饮得，咁有啲人饮过咧，就其中咧就阿长咧就俾咗啲玫瑰冰酒我，咁咧就说得都唔够冻，但系咧价钱唔贵，就好多人咧饮过都 OK。咁我谂住咧，希望去呢一次之后咧，对玫瑰花认识多啲，因为我太太系做美容师嘅，咁咧就希望咧喺上高咧。我谂住打包一大堆嘅玫瑰用品，咁翻到嚟咧，睇下有需要嘅网友可以联络我哋，咁我哋到时拍啲片啦。咁咧就，玫瑰花最主要嘅功能就由阿雀生讲。 其实玫瑰花好多嘅，即系大家都好了解啦。玫瑰花有好多对女性特别好啦，佢有啲嘅舒缓压力啦，同埋咧佢系可以对皮肤啊，同埋对你嗰个内部一个人个人嘅调理方面咧， 都 唔系，其实可以内分泌咧。佢其实将一个一啲睡眠嘅一啲状态，佢调理好安神咁样样。呢个系玫瑰花基本嘅功能嚟嘅。 系啊，因为我之前咧饮过阿雀俾我啲玫瑰花，因为佢嗰啲玫瑰花咧就好香嘅，我咧就冇饮到咧，就佢俾咗个樽，我装住啲玫瑰花茶，我摆架车度，隔住咗个樽度咧，成架车都有玫瑰花味咁，应该，咁啊，同埋咧佢冲嗰啲茶咧系冇红色嘅，呢样先难得， 系好靓嘅紫色， 系啦， 哇，真系， 系啦，咁咧就同你哋一般买嘅唔同，咁咧我哋呢一次咧就可能会见识到啦，因为。我基本上上次去内蒙咧，我都喺内蒙咧嗰啲话野生嘅又好咩都好啦，咁啊周街买咗好多，但系冲出嚟都系红色嘅。点解同埋冇咁香啊？ 其实嗰度啲花都可能系真嘅，但系咧你要明白咧，所有包括你去金水好边度都好咧，你买嘅嘢咧，佢会有两种 product 俾你嘅。佢捐咧游客，佢梗系俾啲渣嘅你啦，佢唔通俾啲好嘢你咩？呢个系定律嚟噶。 我都知道，但系我睇外人啊，神高神大吓，唔似成吉思汗。 但系问题你唔会翻转头打佢嘛？佢保证。 呢个最重点，呢个重点。 佢只要你唔翻转，你大极大只极都好，你食完之后打佢，呢个系可能几个月之后，你唔会搭飞机翻去打佢噶嘛？呢一样嘢佢好安心。 因为真系咁嘅，咁咧就我哋咧就想去睇呢个玫瑰花田。个玫瑰花田咧就面积有几大？ 个玫瑰花田大概系16万亩。16万亩即系16万个足球场咁大啦。你可以头先谂啊。 咁到时我哋咧就拍翻嚟啦。咁 大肥，你喺玫瑰花丛入边都见你唔到 啊！ 不然你咁肥， 佢其实佢讲呢个时候就我知道，佢梗系刺激我啦。我咁嘅年纪就已经算老噶啦。咁啊，仲要入花丛，其实佢想讲呢啲。即系呢啲阿猫姐真系唔啱，即系咧刺激我痛处，就因为我同我老婆系一条心嘅。你咁样讲系唔啱嘅，系嘛？我都知道你都系阿雀，即系佢啲小人。 阿雀咧已经冇声出啦。 唔系我自己，我觉得咧，因为其实大肥个商圈，我觉得非常之好啊。因为我过去咧，我有好多年咧，我喺大陆嘅时候，我投资我嘅。机缘啦，我接完都好多资源嘅，我觉得系可以喺个商圈度大家分享咧，大家可以点样利用呢样嘢，系发展一啲商业机会咁样啦。所以啊，大肥今次嚟我哋响呢个玫瑰嗰度，我哋有玫瑰冰酒啦，有嗰度嘅白酒啦，同埋即系白嘅葡萄酒啦，同埋玫瑰嘅一啲产品啦，甚至乎我哋可以烟台嘅苹果，我哋都可以直接试到。咁跟住咧，其实大肥都试过我哋嘅响辽宁种嘅一啲樱桃啦，一啲车厘子。 所以咧，啲网友啦，点解我成日开名咧通缉阿雀咧？因为咧每一次我一通缉佢咧，我就第二日咧我办公室咧就一大袋嘢噶啦，呢个真系好重要。即系咧，虽然咧就即系千里寄相思，物轻情意。 我同你冇乜相思， 我真系冇乜。 但系咧，真系嘅。咁咧， 佢系对你嘅产品有相思啊嘛。 我哋咧就希望咧就做节目，就系想话咧，等多啲嘅网友咧对各行各业咧有一个基本嘅常识了解。咁点解会做两节都共仲讲緊有机菜同埋玫瑰花呢？第一我哋真係会呢就有啲 玫瑰花產品落嚟，希望網友試用有送都好啦。其實真係冇所謂，因為啲嘢唔係好值錢，最多每人送一棵或一朵玫瑰花啦。咁啊，或者亦都諗過，因為咧有好多網友 PM 我哋咧就話：喂，搞咗兩次好成功嘅網聚，咁我諗住咧就計睇下咧就開一個網聚咧就自費啊，講明啊，咁咧就推介一啲即係有機食品同埋一啲冰酒啊之類，咁咧你哋千祈唔好贊助我，叫我攞籌款箱。咁我希望咧就將呢一啲係有機同埋咧對身體健康嘅嘢咧，就推介俾大家嘅。咁咧嗰個品牌咧唔係我嘅，唔係大飛牌啊，你放心。咁咧就我哋一路做，咁咧就阿雀咧佢一個好有心，即係現代農夫啦。佢好想咧就係話咧將一啲好啲嘅產品。想喺香港，即系香港呢个平台，就将一啲大陆嘅或者香港嘅，佢系想将香港嘅标准，系咪香港嘅标准？ 香港标准 系香港嘅标准咧，摆上大陆，就将大陆嘅好多嘅农田或者一啲果园，就用香港呢个标准，借香港呢个平台咧，就推向全世界。咁咧就系阿雀生咧，佢最主要最希望做得到嘅，所以咧，我哋咧即系识朋友啦吓，咁虽然我贪小便宜，成日都食佢嘅，咁但系都系咁讲啦，即系食人嘅嘴软，系咪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了解多啲，或者我哋可能即系可能啦，即系而家比较梦想远啲，去完呢次翻嚟之后咧，阿雀会可能咧就会将因为佢本身已经系邦源吉林同埋另外咩牌子啊？ 华瑞， 华瑞两个牌子本身咧谂住打入美国嘅，咁佢谂住咧去完呢一次玫瑰花节之后咧，佢带动到佢玫瑰花产品咧，就可以连埋一个 package 一次过咁推向美国嘅。但系佢就想借香港，令到香港咧。真真正正咧做到一个国际城市，唔好成系国际城市做大陆。我亦都将香港最大嘅长处就系做翻一个中国对外嘅窗口。呢样嘢好重要嘅，因为香港咧而家咧就暂即系好多人都明白，其实阿雀争我一集嘅，佢同我讲咧就系、是、我系想广东同埋深圳咧同香港嘅竞争力嘅。之前其实讲过，佢系俾咗啲。資料我睇嘅，咁但我懶啲啦，咁咧就希望下個禮拜翻嚟做，咁佢咧就一個有睇法嘅人嘅，咁我哋希望咧就佢成功啦，咁我哋啲小角色就希望掹車邊嚇，唔覺意佢送多少俾我，因為我係冇能力做嘅，呢個好重要，因為學識人品人才三才皆無。係咪啊？身材冇得肥 ，OK， 錢財冇， 唔係咁講， 唔係啊。有高度、深度、量度啊嘛，够噶啦！ 你嘅反应都好快，叻女叻女， 唔系跟得你哋多咧，即系学少少嘢咯。 喂，我想问你啦，喂，你做主礼嘉宾啦，咁咧去到嗱，我再讲多少少啦，因为时间我变咗，全部都我讲晒。我哋上去咧就。住唔到五星级酒店噶啦，即系最多都系三星级。 唔系我而家我冇先唔好预备咩星级啦，咁我哋尽量安排啦。 唔系即系话唔系，即系我话如果真系有网友成团跟我哋去就唔好介意呢啲、我意思系话，因为我哋真系去睇一啲嘢啫，系嘛？但系最重要嗰句说话，即系有两个。网友话嚟嘅，咁我就有个台中阿老温都话：，喂，你几时去？睇我夹唔夹到时间嚟？即系台中飞翻嚟跟你去。咁我就话俾佢听，最重要嘅系自费，呢个重点嚟嘅。 其实咧，我希望咧，当然我会带你哋去睇一啲靓嘅玫瑰，即系例如黄河日落啊，呢个真系好靓，我觉得嗰度有啲好靓嘅地方噶，我带去。但我好希望咧，就系将大家会同当地一啲主要嘅企业。坐低，我哋点样样系真系 有边几间农头企业啊？ 佢其实咧，我而家最紧要喺华媒 华媒科技，咁佢系一个投资咗一个房地产公司嘅老板咧，佢赚咗好多钱之后咧，佢而家想改喺佢家乡咧做玫瑰企业，佢所以投咗20亿落去嘅 吓。咁另外佢因为呢一次咧，佢本身保加利亚、土耳其啊， 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朗同埋呢个巴基斯坦几个，即系啲领事都会去。 系啊，所以你放心，因为咧所有嘅恐怖分子咧，其实就喺呢啲国家，佢哋咧就唔会。 保加利亚冇恐怖分子， 即系保加利亚冇啫，即系土耳其啊， 土耳其。 伊朗啊， 阿大飞哥呢啲太兴奋啦！ 即系咧，虽然佢哋咧都盛产，但系因为佢哋盛产呢啲，所以佢就唔会带呢啲嚟嘅，因为佢哋都危险。所以佢哋既然喺呢度出现嘅话，我哋都系安全嘅， 安全嘅。 大家嚟先， 唔系咁到时咧，即系可能我哋佢又贵宾，我哋咧就慢车， 你哋就贵宾嚟啦， 咁咧就希望咧就去到即系睇到一个我哋唔识噶啦，即系人生几十年，我几十年啦，咁你又十几年啦，猫姐，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就话有啲网友都好啦，即使话未必一定钱，去开下眼界都好，因为好多嘢咧。冇认真睇过，即系有句说话咩啊？冇睇过就冇发言权。咁我哋都可以去一去呢啲地方，咁咧扩阔到，尤其有啲仲未用嘅。我而家唔系吹鸡啊，不过即系做节目系咁讲嘅。其实你嚟咧，阿雀会好麻烦嘅，因为阿雀佢真系要安排嘅。咁但系如果真系有诚意嘅咧。就唔好得个文字，跟住几多钱啊？包乜嘢噶？食乜嘢送先啊？咁当然啦，咁即系我哋其实真系去参观，去享受一个另类嘅。你当旅行团有参观团有啦，唔好下下就话几多钱啊？你俾咩我噶？会有咩着数啊？即系唔好咁样。 或者打乱咗啊！大匪原本嘅谂法，我反而希望咧，我系希望精啲，即系大家少数。因为我真系希望咧，系大家系坐喺度咧，我哋可以系真系带到一个好大嘅商机，响呢度咧系我哋响香港发展一个玫瑰嘅一个事业，或者香港发展一个新嘅一个事业。我呢个系香港能够做到啊，或者香港有好多专才可以做到呢方面嘅工作吓。 系啊，因为我哋有个神奇嘉宾都系，其实咧阿卓系真系想借香港。讲大出去嘅，不过咧就即系头先我哋咁讲咧，就话、如果有啲网友即系有诚意嘅，就嚟就唔好当旅行团问几钱。 同埋呢一个咧，我觉得唔系一个，当然我哋会俾你参观，唔会话去麦当劳食嘢，冇咁肉酸嘅，绝对唔会嘅。咁但系， 所以我都话咗自费，你哋想嚟开下眼界，或者你哋唔识嘅嘢，或者你有啲相关行业可以睇到。另外的一面，而不是说我来旅行，即是刚才我讲，带你看这个黄河日落，这个虽然是重点，也是景点，但问题呢，这个是其次要的，是真的他去看一些东西。所以呢，有啲网友 PM 我，即係上次上完节目之后呢，几时啊你买啲玫瑰花系咪一定要去济南买㗎？点样啊个原因，我哋唔系，我哋其实真系去睇。睇咗之后呢，自己睇下自己嗰个观察到嘅嘢，或者帮唔帮到投身另外一啲行业啊，或者做法。咁另外好似阿老温啦，咁佢问得我，特登要喺台中飞过嚟，咁当然有诚意啦。如果唔系参加旅行团喺台湾参加啦， 系啊， 即系我觉得系有啲需要嘅，即系你真系想嚟而系有睇法嘅，即系听住我哋即系有启发啦，有睇法啦，咁啊睇呢啲。因为阿雀咧，佢系一个好包罗万有嘅人嚟嘅，即系咩都识。 唔敢讲啊， 系啊，真系嘅。你得啦，哇，真系系笑到你睇。 哇， 因为我哋呢啲就系吹水嘅，但系阿 Bert 咧，佢咧就唔系好似我哋啲咁样啊，即系咩都吹得一餐。佢真系有真材实落，但系咧如果做节目咧就比较长篇大论啲。如果真系有兴趣嘅就。你睇一睇， 我觉得大家如果系真系有兴趣，或者系觉得呢个系想向中间系揾到啲商业嘅机会嘅时候咧，可以早啲报名。报名嘅原因，即系大家讲一嚟，我要将你哋嘅名系交俾即系政府，唔系一啲 filter， 但系佢哋会预备我哋希望有啲咩人过去，点样安排一啲咩嘅商业嘅会议咁样。咁然之后咧，同埋我哋希望咧可以同机去，同机返，因为我可唔好话。即系一班机落咗去，跟住去咗平安县，跟住又搵人开车翻过嚟，又要接人咁啊！真系人都癫。 即系总之就系、 旅行团啦，但系旅行团啊，即系唔系自由行咯、啊。 嗯， 即系你谂住嚟睇睇，哎呀，我要去边度玩，我跟住去边度食饭咁。 咁就冇人招呼你。 系啊，冇人，即系唔系冇人招呼，即系你会带到麻烦。 嗯， 我哋真系你当系一个叫做人哋睇楼睇楼团啦，我哋再睇呢个 商业观察团啊， 商业观察团咧睇有冇商机、 嗯， 可唔可以翻到嚟合作到？钱其次，起码个心有先。 嗯嗯 啊，因为钱真系其次、 嗯， 因为当你即系呢个世界咧，而家香港有全世界，包括大陆都唔争嘅就系钱。 嗯， 量化宽松，钱周街都系，系争一个想法嘅啫。 嗯， 只要你一个想法系得嘅话，就有钱。 嗯， 有钱就做得成。 嗯， 呢个系而家基本上全世界好多嘅天使资金啦、 嗯 或者创科局啦，佢哋大量嘅投资就系想你带到一个想法俾佢、 嗯， 然后佢投资落你呢个想法度。而家嘅做生意模式再唔系话呀，我谂住今日攞一蚊出嚟就做两蚊生意，而系你有一个想法， 嗯、 有人有资金投落你度壮大你。而家个世界做生意系咁样，或者众筹啦，即系头先佢讲，其实讲翻头先嗰度咧，阿 Bird 五万蚊一股。就五百股，佢只不过攞十六股出嚟嘅啫。 嗯， 俾人认购已经有八个认购咗，仲争八个。 嗯， 咁诶，如果有啲兴趣对有机菜或者啊做菌类嘅啊，想喺呢一方面发展，同埋咧想尝试啊，当买份工打都好。 譬、嗯、 如好似啲阿姐咁啊，当买份工打，唔多钱嘅，但系起码有回报， 咁啊 输晒呢一份人工，有份人工噶嘛，系咪啊？咁咧。多啲諗落呢啲嘢囉，因为香港而家就係争呢啲嘢，唔係香港，其实大陆都争緊呢啲嘢，係咪呀？ 我哋希望大家係会有一个参与啦，你我哋都会讲返个回报点样安排嘅呢、這 个。咁睇下如果有兴趣嘅呢就联络下我哋啦，咁有冇补充呀、啊、 其实呢我哋睇到阿 Bird 啦嗰个啲有机产品啊，吓嗰啲实体店啊，啲食物啊出咗嚟，咁我你睇我哋都变靓咗啦，咁你就会对佢个玫瑰园咧好有期待嘅。 嗯， 你讲错咗，你咧就变靓咗，咁我啲咧本身唔靓，点变都唔靓、 嗯， 不过就后生咗。 即系一样啦、啊，健康咗，后生咗，你又仲想要啲咩？ 嗱，咁有咩其他补充啊？ 等你哋电话啦， 系啊， 系啊，呢个好重要。等你哋 WhatsApp 啦，各样嘢。咁、 嗯、 就呢一次讲到呢一度啦。嗱，我哋下个礼拜再做嘅，就都揾阿猫姐同阿雀。但系我呢次咧就，因为好多嘢我其实唔熟，佢哋想讲，但系未必讲到。下个礼拜翻嚟咧，我真系想我问问题。阿雀佢讲佢对大陆、深圳、广州而家深圳改咗名叫咩咩咩咩咩连埋肇庆啊中山叫咩话、嗯、大鹏咩啊总之就今次了啦咁啊所以呢就睇下而家大陆佢哋喺广东省佢哋将会发展亦都喺呢个国务院出咗文件㗎啦咁呢就同我哋对我哋香港嘅互动同埋影响同埋香港受到嘅打击系乜嘢？咁、 嗯、 其实上次阿蒋燕同我讲啦，不过后屘冇机会。咁希望下个礼拜咧，我哋可以做唔止做半个钟、 嗯， 做长啲。咁如果对经济环节或者对生意上啊、投资上嘅嘢咧，听一听，未必我哋讲嘅完全啱，但系起码有启发性。 或者咁样样啦，我哋唔系国情。讲国情我哋唔识讲啲习近平同佢老婆倾偈嗰啲嘢嘅。咁但係我哋呢如果你。 讲个印象。 唔好话你绝对唔系我哋讲一个其他发生台嗰边。我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能因为我自己呢我真系响中国呢响内地响温州我生活咗好多年。咁如果大家有咩兴趣呢咁可能你提出啲问题希望我哋可能有啲可以分享到咁啦。 咁仲有呢啦。俾多啲资料你啦。18号，阿蒋咧就会上阿欣生节目。 唔好讲， 唔好讲，我唔好讲。啊，就咁啦，再见， 就咁， 拜拜， 拜。